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专栏更新至今，转眼间最后一个模块架构演进也已经更新完了。从安卓开发高手课筹备到现在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学习委员孙鹏飞。不管是文章答疑还是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是练习 sample， 鹏飞为这个专栏付出了太多太多。那这里再次衷心的跟他说一声谢谢。无论是我还是鹏飞，在写这个专栏的同时，也是重塑自身知识架构的过程。在专栏最后一篇文章，我特意邀请鹏飞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学习心得，也算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告别。鹏飞对于安卓系统框架、虚拟机、 Linux 等底层知识非常熟悉，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不得不说的是，鹏飞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，拥有每天坚持早上七点钟起床学习一个半小时的可怕技能。最近鹏飞也在准备奔向新的工作岗位，在此呢也祝愿他在新岗位上能够发挥所长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鹏飞学习专栏的心得和思考。大家好，我是孙鹏飞。安卓开发高手课接近尾声，今天我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对专栏做一下总结。专栏涵盖了安卓开发的方方面面的知识，有技术干货、心得体会、问题答疑和部分科普性质的文章。从内容上来说，和平时大家看到的教程不太一样，没有过多介绍安卓基础，更多的是提供新的思路和分享经验。很多同学感觉学习比较吃力，其实我也是如此的。在开始准备这门课程的时候，很多学习也是从零开始学起，对于一个新的概念，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不会那么容易，它可能涉及安卓和 Linux 很多细枝末节的知识点，需要阅读大量资料给予支撑才能理解。下面我就总结一下我学习专栏的过程和一些思考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最近我了解到一些同学对 C++ 和 Linux 感觉不知道如何入手，这里说一下我的学习过程以及相关的学习资料。你可以跟着 C++ Premier Plus 这本书去学习一下基本语法和标准库里的函数使用，比如字符串操作、内存分配、 IO 操作等等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网站学习 C++ 语言，包括最新的特性都有介绍。Linux 应用开发的部分可以一步步的参考 Unix 环境高级编程这本书，熟悉一遍标准 IO 库、系统数据文件和信息、进程环境、进程控制、进程关系、信号、线程、线程控制、守护进程以及各种 IO、 进程间通信、网络 IPC 的使用。同时也可以参考 Linux Unix 系统编程手册，这本书相对介绍的更详细一些。在了解了 Linux 应用开发相关内容后，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Linux 内核相关的知识。我推荐 Linux 技术内幕，那这本书是国人写的，语言呢相对于一些编译书要通顺一些，而且有大量的图解，缺点是篇幅有限，有一部分内容呢没有介绍。从专栏中你可以看到，有些内容涉及 ARM 的汇编， ARM 的汇编资料相对少一些，而且实践起来不是很方便。这里推荐一个网站 Writing ARM Assembly，可以学习到基本的汇编操作，关于实践可以使用 VisUAL 工具来进行实验，这个工具可以逐步执行，并可以实时观察寄存器和内存里的值。关于汇编相关的内容，我认为更多的时候只需要看懂即可，在实际中使用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很多。安卓的更新迭代是很快的，在快速的更新当中，我们需要保持对安卓新特性的了解，还要掌握兼容问题的处理方法。现在官方文档更新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中文文档更新速度也很快，大部分功能和 API 新特性的描述都可以在安卓官网上找到很详细的文档，比如安卓 Q 功能和 API， 并且每个版本官方都会提供很详细的 API 差异报告，这个报告将修改新增的 API 都统计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表里发现一些新功能。关于虚拟机方面的更新，我更多是参考官方的提交记录来查看，具体可以看安卓 Jarrett， 这里有每一条提交记录，并且可以查看很详细的 code diff， 提交记录的描述一般都很清晰，所以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代码，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工具和功能。我经常听到很多同学说一个技术很难，其实我觉得大多时候不是技术难，而是应该说复杂。技术大多都是演进而来，那其实这种演进和我们业务需求迭代的过程很类似，比如内存管理，从固定分区、动态分区机制到分段机制，然后发展成现在的分页机制，硬件也随之演进，都算是一个迭代过程。理解分页机制其实不难，但这个知识点所涉及的内容就很繁琐和复杂了， 比如了解系统如何管理内存，需要了解内存布局，就会涉及内存划分，内存划分又涉及 CPU 的运行模式。然后是物理内存，虚拟内存如何映射，会涉及页表的翻译，物理页面的分配和释放，伙伴系统算法，为了解决伙伴系统的内存碎片化问题，又会衍生出迁移类型等等。这一系列涉及的内容就非常复杂，但每一项单拆出来去看，一层层的去学习和补充，就会感觉容易很多。这一点其实在业务开发上也会有体现。我们刚接手一个复杂的业务，代码庞大，注释和文档都很少，但在一段时间后，你还是会对整个业务有或多或少的认识。在接到新的业务的时候，也没有觉得难到无从下手，顶多是觉得复杂。底层的系统框架也是如此，这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。下面是我的一些学习心得。第一呢，在忙碌状态下学习。弘扬写过一篇文章，熬熬加班如何保持学习能力，讲的是在繁忙的工作状态下如何保持学习。我看过之后也很有感触哈。在平时零散的时间里，我们看到一篇技术文章，并不是阅读收藏后它就结束了，这样你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忘掉了文章的内容。他将阅读一篇文章分成以下几个步骤：提取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，然后概括一下涉及的技术点，提取重点内容，比如问题发生的缘由，有哪几种解决方法。总体来说，这个方法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提取出重点内容，然后记录下来，后面再进行复习。所以我们都需要多记录多复习，可以培养使用一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养成习惯。第二，逃离舒适区。并不是说换一个更忙碌的工作就是逃离舒适区，而是在平时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保持一种焦虑感。这种焦虑感不是迷茫和恐慌，而是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在工作和业余的时间里填充自己。当你集中注意力攻克一个难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儿。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在持续的学习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，比如学到什么程度，应用到什么地方等等，需要一定的压力才能产生比较好的效果，否则很容易迷失丢掉重点。我以前所在团队有一个学习计划表，每个同学调研一个方向，每周周会的时候都会抽出一定时间去做技术分享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人在有一定紧张情绪的情况下，注意力会相对集中，这个和考试前面试前学习效率会很高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过焦虑，我经常会有焦虑感。我的解决方法是定制计划，半年或者一年在一段时间专注完成一件事，你会看到自己成长了很多。第三，刻意练习。也许我们在公司里平时做的业务需求都是缝缝补补，并没有涉及很复杂的内容，大量重复的工作呢，会让人觉得无法提升自己的技术，而自己平时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在一定时间之后可能就生疏了。而且有些技术可能从原理上看相对简单，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，比如插件化和热修复这样的技术，如果不上手去实践，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刻意练习的方法，在知晓原理后自己尝试去实现一个类似的框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比阅读源码和文章更多的实践经验，可以大大加深对一个知识的理解，也可以锻炼自己的框架设计能力。第四，阅读源码。别人写的源码分析文章我一般看的都比较少，除非是自己遇到了很难理解的部分，大部分的内容都可以直接在代码里获取到，而且很多分析的文章很少，比如 inline hook， 但是框架实现的比较多，那么就只能从代码里获取相关内容。针对一个功能的框架，可以去找一些相同功能的多个框架进行对比，看一下实现方式是否有不同之处，同时比较一下每个实现方式的优缺点，并记录一下每个框架所使用的技术。在理解一个框架的实现后，还是建议你去自己写一个类似的框架，因为在自己的实现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，可以从其他框架里寻找一下答案，然后自己总结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解了整个框架的优势之处。如果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一个框架的优缺点，这样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，而不是网上帖子的统一描述。第五，全栈发展。在所谓的互联网寒冬下，需要持续关注其他方向的技术，提升自身竞争力。在大前端的趋势热度和各个公司的发展方向中，那大前端已经成为必要的技能，这也可以从各大公司的招聘方向中看出来。因此我们在平时学习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前端跨平台 Flutter 相关的内容。现在很多公司和部门讲究中台化和前后端闭环管理，对于后台和前端的技术都要大概有所了解，才能掌握整个业务的动态， 只关注一块技术，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下不太利于自身的发展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关注的越多，机会也就会更多一些。第六，个人能力的提升。这里的能力更多是指软实力的提升，一个是技术视野，也就是一个业务系统的全局把控，把一个自底向上的思维方式发展为从上到下的抽象能力。再有就是以技术价值为导向，以前我总是深入一些技术细节，只是觉得比较有趣，但很少考虑这个技术点能带来什么价值。其实在工作晋升和面试的过程中，通常关注更多的是价值。我们一般总说业务迭代、模块开发，但很少谈及所做功能的价值，只是觉得技术实现比较简单，并没有什么可以讲的。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。首先，我们开发了一个新功能，做了一些改进，引入了一些技术等，可能我们大多在做这些工作，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业务需求，保证了业务功能的使用，这是功能产生的价值。在做这个需求功能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扩展性、重用性、维护性、性能、稳定性、高可用性等等。性能的提升给用户带来体验上的价值，可扩展性和重用性带来开发效率的提升，稳定性减少了维护的成本等，那这些都是技术产生的价值。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从业务的角度上看，比如完成这个业务给用户体验提升了多少，促进了多少用户增长，提高了多少用户活跃度，降低了多少成本。由于我们在每个业务开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数据统计的买点，因此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关注这种业务相关的数据。一般产品同学都会有各种数据报表，我们可以将它们总结起来，作为自己完成一个业务所产生的价值。最后感谢各位同学能一直跟随安卓开发高手课学习到最后，相信你一定也从专栏里学到了对自己有价值的新知识。我同样也是从专栏上线，随着专栏更新一点点学习到现在，从专栏里学到了很多思路和方法，也巩固了很多基础知识，但更多的基础知识专栏无法详细呈现，所以还需要我们以此为起点，自己在课下扩展开来，多去思考，多做总结。最后我想说，每个人在突破自己技术瓶颈时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时光，只有我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并努力坚持下去，相信我，等你回过头再看曾经认为难以理解的技术和知识时，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、融会贯通的感觉，这就是成长和进步所带来最大的成就感。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，邀请他